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收听 FM Lifestyle 月生活节目，我是 Christine。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胡同里走一走，去探访有数一个将民宿和个性咖啡馆巧妙融合的小四合院。沿阜成门内大街西行，往南是高楼林立、繁华且繁忙的金融街，北面则是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受到保护的连片胡同，宫门口二条就在其中。毗邻白塔寺的这条胡同宽窄，仅容一辆汽车通过。冬日午后走在其间，听到的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就是风吹叶落的沙沙声。而和有数的不期而遇就在胡同的转角处。 选这个的原因是，首先它比较好找，因为如果胡同太深的话，大家怎么也找不着，如果是运营的话就会比较困难。那这个从鲁迅博物馆过来其实很直接，然后再一个就是它其实是挺少有的，它有两个完整的街巷立面。就一般胡同我们看走到这儿，它只有单面是面向街道、面向胡同，但是它其实它在一个岔口，它有两个立面，这样整个院子形象就比较完整。再一个就是院子里有一棵特别老的老槐树，我特别喜欢，看完了之后觉得这个最合适。 这是有数的主人小董，也是曾经深度参与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的城市规划师。为老房子赋予现代元素改造成民宿，当然不是有数的独创，但这个小院却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标签。它是日本青年设计师青山周平的设计作品。 我并不直接认识他，虽然都是做设计的吧，其实我们平时也没有特别多的接触，但是这圈子也很小嘛，就是朋友是认识的，所以就找到朋友，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具体而认识的。 那你是因为本身就了解他的这个设计风格，就是你就希望比如说把他的风格带到这个地方。 我其实对于风格没有想特别多，就是设计风格什么没有想特别多，我觉得找对设计师很重要。因为我做老城街区啊这种更新改造的东西，我知道改造和新建完全是两码事儿，完全不一样。就是你改造设计的限制因素很多，而且你要很了解老房子，因为它的结构或者什么的，就是如果没有改造经验的人会很难把握这个。但是它是其实是经验非常丰富的，那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合适。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的设计作品我也有看过一些嘛，之前觉得也挺好的，也挺喜欢的。但我其实觉得风格反而是就比较次要的事儿。首先就是你能够对改造类项目的一个整体把控和理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而且非常必要的一个事儿。然后再一个就是风格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其实一开始没抱什么希望，我觉得他太忙了。 和知名设计师合作固然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是也要付出代价。小董笑称他可能是最卑微的甲方，而实际上他或许是最懂得也最尊重设计师的甲方。 因为自己也做设计，特别特别能理解，就是你的设计意图被别人强制性的或者甚至一些莫名其妙的意见相左的时候，那个难受的感觉，就是所以我都是还是充分尊重吧。讲实话，其实我不找他我自己也能弄下来，也不是那么完全不懂能弄下来，但是还是觉得我希望能找到，而且借这个我还可以学习一下，知道更优秀的建筑师他们的工作方式和他们的理念，我觉得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那我就还是100%尊重他们。所以基本上我们只提了一些功能上的想法，就是比如说我想要有一个咖啡厅对外的，然后我想要几个房间，房间内的布局我希望会有一些彼此每个房间不是一样，可以适应不同的人群，每一个都如果都不太一样的话，大家就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这种意见给他，然后他会选择性的听 对，他看起来很随和，就也不反驳你啊，干嘛的。但其实做设计的时候特别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也会有啊，就比如说我头一天提到了或者怎么样，我自己讲给他的。因为他其实我接触下来，我是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善言谈，他可能更擅长用他的设计方案来表现他的那个，他可能觉得我也得可能看懂，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基本上就靠看方案，然后配以少量的交流，对，这样。 或许正因为如此，青山周平曾在和媒体谈到有树的时候，称他是与自身气质最相近，是那种想要带朋友来住的作品，即使他和小董最初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我自己也学习成长了，这个我也达到我一开始的目的了。就我自己很肤浅的觉得啊，我要做一个年轻人很喜欢的空间，很炫酷的走进来解构，当然不一定非得是看起来就是发着光什么，不一定材料上那个什么，但是我希望它的空间组成是很有趣的，很解构，很现代的东西。但其实最终完成你看，其实还是很传统的一个，比较传统比较规整的一个东西，这就跟我一开始跟他讲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但他也没有反驳我，也没有说什么，他就直接拿了一版这样的方案。我一看，嗯，就默默的回想，好像跟我说的不太一样，为什么？我也不太敢问他，就是知名设计师的气场的，就是我就想了想，就觉得，嗯，好吧，我就先看看吧，我就觉得先看看吧，因为也要尊重他的想法嘛。哦，对，包括室内有一些部分，其实你现在看大部分民宿，他们都是采用一种比较轻的，比如室内的空间，就买一些家具，自己更灵活的布置。那其实，在后面运营的时候，更新啊、维护啊，其实也会比较方便。那像我们这种整体都是定制的东西，其实就会更维护起来会更麻烦。那我也很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也是自己思考过后，还是觉得同意了他的设计方案，是觉得这些布局和这个整体的这个方式是他自己想要达到的这个效果，也是他自己最个人的这个风格。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百分之百的呈现一个设计师自己最完整的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儿。 有树所在的这个四合院占地200多平米，由狭长的走廊相连，一道带着密码锁的门将之分成内外两个部分，门里是民宿，外面则是咖啡馆。走廊里摆着几个临时的墩子供人歇脚，有时候当艺术作品被悬挂在两侧的墙上，这里就成了小小的美术馆。 你看入口的地方，它是一个很狭长的一个通道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们沿街立面是不能有任何动作的，还是要保持它传统的这个风貌，所以就是我们只是把原来那个很传统的那个木门换掉了一个比较简洁现代的一个方向引导性比较强的一个入口。尤其白天日常开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一个大门什么的，你好像走一个胡同，走着走着走着很自然就能走进来。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好多人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就走着走着就进来了，然后他们就会这样说，哎，这什么地方？哎，哦，这什么？我看看，然后就开门，就看一看，问问我们，跟我们聊几句，就说啊，没事没事，行了，然后就走了啊。比如说夏天，我印象特深，经常下雷阵雨嘛，有时候人买菜什么的，走会儿下雨了，就在这儿就坐一会儿，躲会儿雨什么的。就我说没事，我说您坐会儿吧，一会儿雨停了，拎着菜又走了，就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在改造之前，这里曾是八户人家合住的杂院，每家加盖的房子把院子挤得满满当当的，仅留两条过道进出穿行。青山周平对院子的改造，用小董的话说，可谓是大刀阔斧。 它里面就是拆掉了很多，你知道拆建筑对于这个地段来讲是多么大的胆量，也不是胆量，是勇气。是因为一平米的价格很贵，有一个做法，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居民已经建起来的这些加建的房子，我们就认为它是存在了的，就叫历史遗留因素也好，我们就一般都不会再去强制性的拆掉或者怎么样。拆掉了大概得有30平吧，我当时我就心里觉得肉疼，然后就觉得这么多建筑面积就没了，就是凭空的没了。那建筑面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嘛，就没了。因为拆掉之后你就再也不能盖起来了，毕竟它的性质还是一个加建，你拆掉了就是没了。 加盖的房子被拆掉，院子恢复了原有的四合院格局，中间空出一方天地，被大小不等的六个房间所围绕。院中摆着两把躺椅，阳光透过一棵大槐树洒在院中，趴在躺椅上晒太阳的猫咪无疑最懂得享受这午后的惬意。 就是原来的加建大概是这儿，就这条线吧，这条线这边，然后大概这条线，这条石头这边， 这部分就全是房子，所以一进来是当时感觉就是两个小过道。你想用屋檐一遮，估计我也看不太见天。然后他把这边全拆掉之后，其实这个院子格局变得更清晰了。由于产权划分嘛，现在使用这个完整的院子，现在是三合院的感觉，这边是一个正房，两边的厢房。那倒座现在变成别的人家了，格局上来讲它应该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四合院的感觉，印象特深。拆完了之后他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这样应该就对了。 走进最小的一间客房，即使不是青山周平的粉丝，也或多或少的能够领悟到他的设计理念。 里面虽然一层的面积很小，但是通过里面这个局部的下挖，然后又抬升，这边就可以其实可以做出一个挺舒服，高度是比较舒服的一个阁楼的设计。那这样的话其实等于它的使用面积又增加了。那一个人住或者两个人住，年轻人在里面还是很舒服的，因为我自己最喜欢这种阁楼的这个户型吧，就算是睡在上面，其实那个空间尺度感非常舒服，特别有安全感。所以我一点也不喜欢大房间，我特别喜欢这个。 它等于把它变成了一个像叫复式是这样的结构。 对对对， 本身这个结构没有变是吧，原来这个房子就是这样。 对，你像看到的这些老的这个梁，它就是老的，就是我们都没有动过它，只是在有些部分薄弱的地方做了加固，然后所有结构都是原始的，包括一些中间的一些隔墙，我们做了一些隔音，但是也没有再做其他更多的动作。上面其实就是一张床，就是卧室的感觉的部分。 这个天窗是你们特意留的吗？ 你可以走进来，走进来。原本是没有天窗的，那种传统建筑也是没有天窗的啊。当然有些地方民居可能会有这种做法，但是北京这边还是比较少。它是刻意，因为楼上有了一个部分，那它在屋顶上加一个天窗，这样光线会更加好，就不是就只靠这种立面的采光，然后有天光下来，这样的话整个光线会更舒服一点。 对，现在看起来就好像不开灯也完全白天是没有问题的。 对，因为像这个房间是深色的房间，它是很黑的，包括黑胡桃的，然后深灰色的墙壁，那不开灯都已经觉得这个光线是可以的。那其实是这个天窗作用其实还是挺大的。 小董说，设计师本人最喜欢的是最大的那间客房，足够宽敞的面积给设计师提供了施展的空间，而他更依照老房子原本的结构把每一个角落都充分地利用起来。 这个就是金山最喜欢的房子，因为面积大，所以相对来讲空间就比较舒展，功能上也当然也很全面，舒展的空间就层次也多，然后他就觉得更能体现他想要设计的东西吧。然后他平时是可以就关起来，这样关起来， 所以 他有点套间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 所以他的私密性会更好一些。 对 是吧？ 对 对。 然后这个门打开之后，就是里面就是私密的部分，就是睡觉的地方。 这些都是利用了它原来的，所以它都有一些，就像这个位置就不太规则，多出一个角落。 对，就多一个三角，也是因为它原来是加建的，这个墙斜的墙是加建出来的，也是有一个不太结实的屋顶，我们把它重新建了，然后换了一个玻璃的，然后这边就正好可以看到我们院子里这棵老的这个国槐，就感觉还挺好的。它这边还有一个泡池，很日式的这种泡池，在里面泡完澡看看树什么的，就挺享受。我也用过，然后因为我第一开始就我们还没有投入使用的时候，我们就每个设施我自己都要用一下，起码自己知道是什么感受才好跟人介绍，就泡一下很放松，听听音乐什么的。但他不会刻意的去设计出一个，他会利用他原本的这个空间和形态和他的基础来做，再做成这种有趣的东西。 房间中设施现代的洗手间设计，让胡同生活的不便降到了最低。而除了私密的空间之外，每一个房间都给住客留出了工作或者读书喝茶晒太阳的角落。巨大的落地窗让室内与室外没有明显分界，而是融为一体。 有点像商店的橱窗，我的理解就是， 嗯， 经常有时候自己用的时候就会，比如里面拍摄什么，我们就会坐在这儿喝水，看着院子里走来走去，那个感觉挺好的。他觉得一部分的生活是可以面对院子公开的，他自己也讲过，他不喜欢那种传统酒店的，你一进去一个走廊封闭的两侧全是石门，就是你关上门你不知道里面是谁，大家也不会在走廊里停留，彼此都不认识谁是谁， 那他觉得如果想要住在院子里的人应该不想要选择这样的生活，他们可能觉得还是希望交流和开放，所以他就做了很大的落地玻璃。那这一部分他觉得工作和休闲的区域其实是可以、 对，是一个小的电脑桌， 对， 然后再加上一个长的这种 沙 发， 对，然后可以在这儿泡点茶坐着喝，然后聊天或者是工作。其实这个区域那包括里面洗手间就是封闭的，就是看不到的，包括上面的床其实是封闭看不到的。他觉得比如说大家都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不拉窗帘彼此其实能看到彼此，你点个头打个招呼，那感觉是有互动有交流的， 真舒服 就特别暖和 对， 我还有观察过住客在使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真的就不拉这个窗帘，因为这个落地玻璃就是巨大的尺寸其实是，但确实真的很多客人是不介意这件事儿，他们就真的觉得我就穿一拖鞋我就在那儿打电脑，然后别人过也没多少人，反正就过来过去看就看呗，他也觉得没大所谓，就是他们还是也希望能够看到外面，所以我觉得他对生活的观察还是挺细致的。 会不会有人因为说这是他的作品、所以感兴趣会来？ 哦，当然很多很多，然后我们初期的粉丝也好，包括一些住客也好，都是因为很关注他所以才知道，还有很多人是从我们在开始施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就是一直在 follow 这件事儿，就是看着跟着他建成然后来体验这样的，所以也很感谢他非常多的粉丝就是喜欢他。然后但是他们基本上我们比较欣慰是更多人来了之后会觉得，因为他这个设计很奇特，我觉得是靠这种材料和空间和光线的这个感觉，就是实际的场景感比照片传递出来的信息多很多，而且那个感动的那个感觉那个情绪会多很多。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哎，你们这个院子实际比拍照要好看，就是特别少见。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我看着它建筑，尤其室内的材料，这些装饰性的材料上来了之后，会是材料和材料之间的配合然后形成的这个场所的氛围，就那个气氛是特别好的，会有一些灯光的使用，但他自己对灯光的使用也特别的认真，就是所有的照明装好了之后他来看过两次，我印象特深，在很晚的时候，因为看灯光嘛，只能晚上来，然后他就来了两次，然后一个一个房间的这样仔细的去看。然后为这件事儿，我们还整体的更换过一次，可能有的灯跟想象的那个效果有出入，换了100多根这种灯管，所有浴室的灯的亮度也降低，就是色温也好什么的，反正都做了一些微小的调整。 现在粉丝可能占一部分，剩下的是什么样的？ 剩下 实现了你那种虽然是一个传统的院子，但是吸引来的可能还是年轻人。 对对对，绝对是年轻人多。然后我觉得跟现在传播的这些平台和关注的人会非常明显，可能年轻人上网更多，然后就会关注一些新的空间呀、有趣的空间啊这种东西比较多，资讯也更快一点，所以一开始一定都是年轻人特别多，他们会搜索比如想要住在这附近会看。然后我们有一些住客就是他们住在这儿，比如说他想在这儿住3天，但其中有一天这个房间没有了，他说那怎么办怎么办呢，我说确实没有一个房间都没有了，我说要不然这样，你要是特别喜欢这儿，你们帮你在附近很近，就是走几分钟就能到的，也有其他的类似这样的院子或者是其他的形态的宾馆旅馆什么这样的，我们帮你订一个价格相当的房间。看了一遍他觉得不喜欢，就觉得就是这儿比较好，那也有这样的人会更喜欢这种风格的。还有就是商务出行，可能我们离金融街比较近吧，会经常有去金融街出差的人，又不想住那种传统的星级酒店，年纪稍微长一点的那种，完全是商务人士，也不跟我们交流，觉得我们都是小孩，就进出就是自己进来自己出去，你走的时候我们帮他叫好车，好谢谢啊，就走了，就那种，就是也挺有意思的。更多还是年轻人，尤其是假期的时候，就各种很大一部分群体，比如说在国外上学，他们在首都机场落地，然后在北京玩2天再回家，这种特别多。来这儿的时候顺便找同学，他的同学朋友什么的，因为北京也很多高校嘛，或者是朋友一起回来，然后他自己在这儿玩2天什么的，还是有一些带小朋友的家庭。 你自己对胡同生活的这个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传统的胡同四合院 跟我们这个院子不是特别一样，讲实话，因为我们经过了现代的再设计，其实已经让它变成了一个非常适应就现代生活的一个形态了，那我觉得是很舒适的。最舒适的可能是五六月份，就是还没什么蚊子，然后温度又比较暖和了的那时候，那边有个屋顶露台嘛，然后我们在上面可以，我们原来放了一些那种类似于懒人沙发的东西，可以躺，直接躺在屋顶上，就是那个坡屋顶上，然后就日光浴，就躺在这儿。然后有时候中午我们会休息一下嘛，中午吃午饭会休息一下，然后就在上面晒半个小时太阳，就不想下来，这样睡个午觉。然后经常有我同事在那睡了半个小时才下来什么的，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有时候夏天晚上会有一些朋友或者住在这儿的人，他们也会跟自己的朋友在屋顶上喝喝酒聊聊天什么的，就是特别特别舒服，主要是户外舒服。那我觉得这种有户外的空间，就是户外只要舒服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舒服。那冬天相对来讲户外空间利用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觉得也多一个维度可以体验。那你毕竟你住别的地方是体验不到这种一出门哇好冷这种感受，我觉得也没有，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难克服的事儿。 有看星星的时候吗？ 有啊，真的能看到星星，就躺在屋顶上的时候，晚上比如今天在班了特晚有点累，然后就想放松一下再回家，然后就因为我们是有人值班的嘛，晚上没什么事儿干，就上面自己躺一下 冥想一下。 对，然后我们自己又喜欢，因为门口有咖啡嘛，自己也会做一些乱七八糟的饮料，就带点自己酿的梅子酒什么的，稍微自己喝一点看一看，还蛮舒服的。但我是觉得大家就是工作起来还是要开心比较重要，因为自己开心了你整个状态别人看接触起来你会比较舒服，大家看到你都会比较放松比较开心。 北京就是一有阳光就特别可爱， 冬天的时候 尤其是在室内有透明玻璃的时候阳光特别舒服。 和院子里宁静安逸的氛围不同，有树的个性咖啡馆常常是很热闹的。临近黄昏的时候，在温暖的灯光中，有来小坐的邻居，有顺路拜访的合作伙伴，也有特意到访的咖啡爱好者。 你这些都是不同的豆子，咖啡豆、单品豆。你今天想要喝单品的话，这里面大家再选的话，我们会给他推荐。你想喝苦一点的、甜一点的，或者是酸一点的。那目前来看，大家都普遍不是特别喜欢酸的，这种人会多一点。就像我们其实有做分类，就第一页就全都是手冲的，都是单品豆，单一的产区，然后不同的处理法处理的这些豆子。 肯尼亚的。埃塞俄比亚的， 对， 印尼的，哥斯达黎加的，哥伦比亚，这个地域还是很广泛啊。 对对，就是反正都是在赤道上下就附近那个区域。第一页都是这个手冲的，第二页就都是意式，就是那种用那个大的咖啡机做的，基于一个意式的浓缩的基底，然后再调加牛奶啊，加什么加什么，再调和出来的这种咖啡。 这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对，去星巴克会点的那些拿铁 ，flat white，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卡布什么的。后面就是无因的饮品，喝一个奶茶或者是喝柠檬茶，什么苏打酸奶什么，反正就是这些东西，给还有小朋友什么的可以喝这样的，然后有一点简单的甜点。 有什么你们自己特别属于你们自己的？ 因为咖啡这事儿做一新品是特别特别难的事儿，咱们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独特，说别人家都没做过，我觉得挺难的。但是会有一些不同于平常喝到的这些拿铁什么，我们会有特调，比如这个是茶和咖啡一起做的，有点像鸳鸯奶茶的感觉，但它其实是一个咖啡的饮料。然后还有像姜黄拿铁，它其实就是姜黄粉，就是印度的那种什么黄金牛奶，就那种感觉，它是有一点香料的那种的一种牛奶饮料，其实是包括这个我们自己做的可可，我们买了很多那种很获过奖的那种调了味道的那种巧克力，然后从里面找一些灵感，然后自己再加一些，比如加一些军绿酒，然后加一点胡椒什么，加一点什么，然后调出来我自己觉得蛮好喝的，会有这种有特点的饮品。 有树是特色的， 是 这 边就是 有 它是有如意宝茶粉，有咖啡对，还有一点点仙草糖， 这里 宝茶， 这 里。 那我们要一个这个。 对，哎，你要的 创意的，创意的就要一个。咖啡是什么？是什么咖啡？ 是意式。它是用 碎 冲出 来 的。一起碎的。 对。 好，要一个这个。这个糖炒栗子是蛋糕吗？ 蛋糕。